灯照。 曾志华得嘅时候，阿煲太都捧到上去啦，算罢啦。佢嗰时以前号称天下第一剑啊嘛，又学过下功夫啊嘛，跟住就通波。 已经系社民联嘅精神领袖嚟噶嘛， 系啊， 精神领袖讲咗嘢不能反对，其实同人民力量不能反对黄一文。 你而家民主党都多鸠鱼噶、你梗系话俾我知，我而家要硬净啦，我唔食呢餐饭，几多余嘅事。西环你都入过啦，陈家洛嗰啲你都表现下俾我睇，你唔系废噶系咪先？啊，郭嘉麟嗰啲我都更加不屑讲啦，系咪先？嗰啲真系废到无伦。我哋发现咗嘢，人网啲人真系戆鸠嘅。嗱，依家我喺麦讲，人网你不捻嘢系戆鸠嘅。我想問， 唔係話係我趌佢先啫喎， 嚇！但係跟住佢趌，你話你冇做功課啊嘛，你又趌佢。 大佬佢 做主席冇質素， 冇質素，佢真係冇。 未來嘅路線咧，起碼即係佢做主席呢個任。 哦，我四個祝佢好運， 祝邊個好運？祝民主黨好運定祝興姐好運？ 主黨同埋祝興姐。 清晰啦，你哋又唔插佢， 你我點答你咧？ 你盡量答啦，我都知道你有啲假。 我依家我唔知喎，呢啲內幕嘅嘢你知得多過我啊，係嘛？ 點會啊？ 佢哋出 T 恤喎，笑死我喎！邊個會肯著民建聯件 T 恤出街咧？ 姐喺社民分裂當中擔任咗個好重要， 都可能有個大嚿撚喺度推啦嚇、啊！我而家公開講嘢，大嚿 選舉啊， 幾戇鳩佢，我想屌公民， 封翻住個啰柚先。政治人咧就唔應該成日出律師信告人嘅。 逢星期三晚十點半，桂思傑政治有新人。 大家好，我是阿迪，你现在听的是 www.re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 起来，我带你玩个世界，我骑着车子啊，阿妈话我真系变态。 好啦，翻嚟第三节嘅北上频道，我哋头先啱啱未开咪之前咧，话讲咗好耐。咁啊，繼續咧講呢個北上打上前啦 ，Bobo 就對我哋個北上打上前好有， 唔係， 好有， 我哋唔應該停啊， 好有興趣。 你應該 on air， 其實我哋應該 on air 係咯， 係啊。咁啊，我哋就嘥咗少少時間嚟解釋俾阿 Bobo 聽 咩叫打上前， 乜嘢叫打上前啦。咁我佢都即係我覺得幾好啊。即係頭先佢都講就係話係一個正能量嚟嘅，係即係其實我哋都係。我哋做呢啲嘢呢，你話我大中流牙撚冇所謂嘅，咁但係我都係希望就係話喺一個喺而家個社會咁極端化嘅社會裏面，我哋希望俾到就好似阿 Bobo 啦，俾到多個選擇俾你啦，即係起碼俾你見到就係、是、其實我哋其實兩個地方嘅人係可以一齊互相扶持嘅、即係唔係一定要你死我活嘅、唔係個個內地人嚟到都係 LV 啊、Chanel 啊、Hermes 嘅，但係 仲有仲再大聲破嘅， 係咪？ 因為前就係咧話即係前嗰幾日咧，即係同一啲即係考中國線嗰啲記者傾偈啊咁樣。咁啊，在於咧佢哋嘅角度咧，梗係即係喺內地講唔到啲中國政府陰暗面咁先，然之後透過喺香港度講啦。咁啊，但係咧即係都發現咧，好多時咧就係即係。令到佢哋講嗰啲嘢咧，即係係成為咗香港人覺得好，即係對住中共好無力感嘅嘢。 呢、這個唔係佢哋想見到嘅， 即 係 佢哋動機並唔係咁樣。係 啦，即係好似好心做咗壞事咁樣咯。 即係或者係有另外一個結果啦，即係做咗係揭露咗中共陰暗面之外，同樣地其實係會令到喺香港睇嘅觀眾咧係覺得哇，真係冇得救。 人咁樣㗎，乜乜乜， 人又衰，政府又衰，個個都衰。我哋喺冬天。喺火車睇緊有線新聞嘅時候，哎，都係咁衰，同我哋眼前見到嗰啲一樣嘅，係啦。咁啊，但係即係我就係覺得其實我哋需要更加多嘅信息咧，係即係正能量。我意思就係、即係其實中港兩地嘅人咧，其實都係覺得希望嗰個政府會變得越嚟越好。 唔係，仲埋有一樣嘢啊，就係牛石阿刁文牛咧。 越嚟越好，睇先係講倒台。而家你越來越好啊，你真係講。 唔係有一樣 嘢， 呢個為啊倒台都可以係好噶，咪即係中港兩地人民共同。 我哋講緊個政權啫嘛，冇錯啦，冇錯，我撐阿 Bobo 呢樣。咪同埋刁民牛成日掛喺嗰個口邊一四個字：人間有情。人間有情唔係香港人專有嘅，即係我覺得呢、這個。 都應該是一個普世價值嚟嘅，咁我所以覺得，即係我哋有能力去分享呢四個字，去同去同內地嘅人分享呢四個字，我覺得 OK 啊，即係好有意思啊！ 即係講翻好似阿玲姐嘅 case， 係 咪見到咯？喂，好似玲姐，我哋 感染到佢啦， 感染到佢啦，起碼因為佢風濕啊嘛，洗唔到衫啊嘛，咁我送個洗衣機俾佢，佢風濕好翻好多啦。啊，咁跟住做啲十字绣，去捐翻俾人， 佢又帮助， 系咪先？又帮助啲人咯。我哋去行出第一步，我可以令到其他人行出第二步咯。如果等于好似我哋小朋友咁样咁嘅 case 咧， 系黄崇熙， 黄崇熙小朋友咁样，喂，血癌呢单 case， 喂，佢妈妈话，如果譬如啲钱系够用嘅，剩翻啲钱，佢系会都全数都攞翻出嚟噶嘛。 系啊， 喂， 呢种系一种感 染。我哋行出第一步，就等佢哋行出第二步啊嘛。喂，其实好事嚟噶嘛， 好 真。 咁仲有一个， 所以你班卵样仲唔捐？屌真系，唉，真谷卵气啊！唔捻 要啊！我觉得你又要开始要屌啊！ 屌啦，话声你真 系 卵到。 系时候又嚟啦，系嘛？我唔方便做。 需要啲先，我罗杰斯已经做咗， 等阿的 check 埋个户口先， 系嘛？一冇我又屌啦。 仲有一个案都要提啦，梁锦强咧就上呢个礼拜又再次入翻医院啦。咁佢个病情系有少少恶化嘅。咁阿 Roy 就去探紧佢嘅，不过因为我未同阿 Roy 联络，咁所以希望下礼拜可以update 一下梁锦强嗰个个案啦。呢位咧可以讲下俾阿 Bobo 听啦，就系一个一身都冇乜嘢不良嗜好嘅男人，佢唯一嘅嗜好咧就系捐血，咁啊捐好多血俾人捐到。我唔記得咗捐咗幾多血， 七十幾次好似 嚇，總之頓頓聲，要你知點解咁多血捐嘅。咁但係咧，佢好不幸咧，患咗胰臟癌。咁啊，亦都係個退喺廣州個退休人士啦。咁啊患咗胰臟癌之後，發覺咧就係、是。都係規矩嚟㗎啦，即係嗰啲乜保物保啦，全部都唔保嘅。O、okay, K， 以前捐嗰啲，咁所以又係需要一百幾一百萬啊，話可以發達咁樣啊。咁所以咧就我哋又要籌期幫佢手啦。咁所以希望阿 Bobo 一陣做完節目啊，擺低少少 啦，擺低曬啦， 擺低少少幫下手咁樣啦，好嘛？咁啊，打賞前啦，繼續要需要大家幫手啊。 你想你唔想我屌就快啲。 每個月唔係每個禮拜唔怕沉氣啊，都要講講。 你咁難得，我哋請得嘉賓上嚟，話聲你聽。睇下我哋啲嘉賓幾有份量啊！有阿彭飛啦，有 Bobo 啦，咁樣乜人都有啊！所以咧，喂，啲嘉賓就要即係要面子請翻嚟噶嘛，話所以咧 ，OK， 大佬有面噶啊！喂，淨係睇我哋呢啲份熱誠，睇我去到幾盡，你就知啦，話所以咧 ，OK， 真係識做啊！ 好， 唔好下個禮拜可唔可以屌齊你哋？ 喺第二節嘅結尾嘅時候咧，就聽完一段一段説話嘅，咁啊頭先都講過啦，就係張元最近喺呢個台灣歌手，咁咧就喺呢個曼徹斯特喺英國嘅 Manchester 咧開咗個演唱會，咁跟住咧就發生。咗呢一件叫做 No Politics 嘅事件，咁咧就嗱用我解釋一下啦。咁頭先講過少少咧，就係、是、因為有人懟咗支旗上去，有個台灣學生，跟住咧啲中國內地嘅學生咧就唔高興。咁跟住咧就其中有一個，其實頭先大家有聽完嗰段片，其實我都係一個節錄嚟嘅。其實咧就因為台下就有人嗌，就話你即係話佢舉支旗，咁就話喂，我嚟聽演唱會啫喎。不要談政治好唔好啊 ？No politics。咁跟住然之後，張元咧嗰個回應咧就係咁嘅，佢就話咧，佢就同呢位小朋友講，佢話咧。不過我就仲係即係要同呢位小朋友講一下。咁佢頭先佢説話嘅其中一個咁講，佢話咧，你成日同我講No politics today。咁佢話呢句話啊，好似好型喎。佢話呢句説話，你睇你都係唔係喺電視上學到，就係、是、應該係喺。電影上面成日聽啲人去咁講，咁 啊覺 得好似咁樣講咧，成日咁樣即係好似政客咪成日講嘅 no politics 咁樣，即係你好撚型啊，好有 feel 咁樣。咁佢話咧，佢話 I know，but you know which part is not fun just because you see the flag from my country。I don't think so。佢話我唔會覺得我睇到任何一個國家嘅國旗咧，我就會覺得唔開心。咁啊，所以咧我就唔知道點解你覺得咁樣係唔好玩啦。But 佢話 if you want to tell me why, you can tell. I'm always listening。佢話 but what I'm trying to say, I'm always happy. I'm always happy to introduce where I'm from and what I am。呢個係其中一個節錄啦。佢入邊其實嗰段説話講咗好鬼耐，講咗兩三分鐘，咁啊就話。佢好強調一樣嘢，就係話佢想話俾我唔會 ashame 或者我唔會逃避話俾你聽我係邊度嚟嘅。亦都佢亦都希望就係話每一個人應該要尊重下大家 即係係一個個體、嗯、去分享，去識得去尊重大家，即係去分享你自己嚟自嗰個地方。咁呢件事就搞咗好耐啊！即係然之後喺國內嘅微博啊，所有後尾就好多好多大陸嘅網民就攻擊呢、這個攻擊佢啦。 喺微博我係見到一面倒 係 鬧佢。 我首先咧就係、是、咧，我睇過一條喺微博嘅 thread 咧，我要首先要稱讚佢嘅， okay. 就係我唔知道有個網友佢都係唔妥張元嘅。但係呢佢就將嗰個俾大家討論呢，佢好有 creative 嘅，佢就將佢分咗做紅色同埋藍色。 Okay. 你可以代表藍色去發言，亦、okay. 都可以代表紅色去發言。所以呢佢微博亦都冇刪㗎喎，我發覺譬如撐張元嗰啲呢都有喺度，但係呢、那個數量係少好多嘅。屌佢人呢係多到不得了。 微博呢就呢件事呢係整咗一個正反區，就俾你落去留言喺度。喺度炒作噶嘛？佢未改， 哇！嗰人抽水， 炒作系啊！喂，而家好多噶，即系就算好似啊，而家啊， 你又唔好覺得佢炒作啊？咁起碼佢都真係有俾你去，喂，大佬， 我 OK， 識得係啊，係 啊， 咁、 啊 可以討論。 唔係啊，阿温兆倫都有篇嘢擺上微博，微博自己搞個區，俾、啊、你睇啦，喺度撐啊，温兆倫又 嗱呢個就係一個中國一個好奇怪現象啦。温兆倫事件我哋上個禮拜講過啦，咁、啊、而其實而家未完嘅喺大陸咧、 啊，變咗杜汶澤事件啦。 因為佢老婆嗱、啊、變咗杜汶澤事件啦，杜汶澤屌撚完呢個温兆倫之後咧，温兆倫個老婆出嚟又屌鳩啊杜汶澤啦，屌嚟屌去。 但係温兆倫個老婆嗰篇嘢俾人刪咗。 但係我話俾你聽， 點解 嚇？ 因為佢講咗有啲有中國啦，有啲關鍵字啊，或者聽刪鳩咗佢。 唔係佢簡單咧，佢老婆就話杜汶澤，我同我老公咧，因為同你都係中國人而感到羞恥，即係咁樣啦。 因為中國人羞恥兩個字已經 係啦， 搞亂過，搞亂咗 但係咧就可以咁講，嗱，我話俾你聽，即係呢個又係呢個身份認同問題喺中國咧就好奇特嘅。譬如話嗱喺香港，我諗啊 Bobo 都知道温兆倫嗰單嘢啦。咁、但係我哋梗係全部都撐啊杜汶澤㗎啦。但喺大陸咧，大部分都係撐温兆倫嘅。係杜汶澤係唔撚使撈㗎啦，即係而家喺大陸咧係一條撚人嚟。 係啊，繼續派邊三級啊？ 咁然之後跟住張元亦都係啦，因為佢舉咗支台灣旗， 但係個 大中華。 嗰條係青天白日， 青天白日 旗，青天白日，喂係黨旗嚟嘅啫，佢唔係國旗嚟嘅喎，你啲人屌乜撚嘢咧？ 讀下啲網民啦、 啊。即係如果譬如當日有人攞啲英國旗，因為佢喺馬切斯特啊嘛，攞啲英國旗唔通你又屌啊？ 嗱，讀下啲內地網民啦，咁啊揀咗啲出嚟，咁啊佢有一個就咁講嘅，張元咧就傷害咗大陸歌迷嘅感情，咁啊應該滾出呢個娛樂圈。咁亦都有啲咧就話咧，後屘張元咧就寫咗兩篇好長嘅嘢擺 Facebook 嘅文書咁喎。 咁啊，然之後咧嗱，又就嗰邊就長過 Bobo 寫嗰邊嘅，好鬼長。咁所以有啲 網民， 有啲網民就咁講啦，佢就長篇大論喺度説教，又話自己應該專心唱歌，唔好講政治啦。咁啊，仲有一個就話張元咧係一個不懂尊重自己 fans 嘅歌手，建議咧仲係趕緊咧就取消咗北京嘅演唱會就最好啦。咁最後咧，佢係真係取消咗演唱會。因為佢唔想大家 hard feeling， 咁、然之後咧就 臨時點算咧？ 係啦，咁啊亦都有啲朋友就咁講啦，佢就話張元對大陸有深深嘅偏見同埋輕蔑啊。佢話但咁咧就係、所以咧就請佢咧就不要涉足中國大陸。佢話要麼你就唱歌就製造一啲分裂，要麼就帶著你所謂嘅國旗滾出 China。咁啊呢啲咧就好多係即係國內朋友嘅 好政治不正確喎，佢台灣人滾出中國嘅話，咁係咪即係滾出埋台灣咧？即係究竟講呢一句説話意思，真係都覺得係一中一台啊？ 唔係啊，機智啊，佢話國旗已經 咁都俾佢抽到啊， 黨旗嚟噶嘛， 係 咧何樂國嘅？ 所以咧喺咧即係批評張元嘅人嘅心目中咧，台灣真係個獨立主權嘅國家嚟。 阿 Bobo 覺得啱，其實基本上咧喺國內嘅朋友咧。係大多數已經認定咗呢一個已經唔係一個省， 所以係好事嚟， 真係㗎，真係 唔係國字，唔係國字表述嘅咩？ 唔係啊，已經唔夠膽講咁解啫嘛。喂， 嗱，如果嗰啲網民啊，好似阿牛你咁講，黨旗嚟啫嘛，即係台灣都係中國一部分咧，咁佢疏黨旗冇問題嘅，咁樣。 嗱，正就係因為佢哋覺得台灣係一個獨立嘅地方，所以先唔鋸啊嘛。 係咯。唔係我 自己本身政治都不正確啦。 每一次見到呢啲咁嘅事件咧，即係我係更加敬重台灣人嘅。即係我覺得台灣當然啦，台灣其實有好多藝人都會過咗去中國嘅長期嘅發展啦。咁但係起碼就係話呢個核突嘅台灣人咧。間唔中有，但係真係冇香港嘅藝人係咁多嘅，即係譬如話佢哋令我去選擇，跟住佢知道自己嗰個定位，佢亦都知道有啲嘢講咗出嚟會傷害大家感情嘅，咁佢為咗揾食咧，咁佢最多佢就避談嘅，就唔會講嘅。咁但係譬如話我哋香港嘅藝人就越嚟越多，就唔係選擇咁樣去做法嘅，就係我哋去選擇表態嘅。即係譬如話容祖兒嘅聽到普通話會感動啊，流眼淚啊， 唔識 或者阿大哥呢啲好正嘅， 會爆炸噶嘛？ 大哥呢度大哥多到即係數數唔曬啦。咁仲有譬如温兆伦呢啲 啊， 觉得自己又回归咗之后系个中国人而自豪啊，等等啊。咁我哋香港人，香港嘅艺人就会经常会选择表态啦。咁啊，台湾系少啲嘅，同埋就系话间唔中你又会发觉就有啲好似张元咁嘅台湾歌手，即其实佢真系唔怕话俾你听，好似佢咁讲啊，我唔觉得有咩问题嘅，我真系好想同你分享我系嚟自边一度。咁但系我谂十几年啦，香港回归咗，但系我真系冇见过一个香港艺人够胆行入去大陆话俾大家听我系一个香港人咯。即系我话俾大家听一个香港人，我觉得都好似好难咁样嘅。咁但系台湾就唔同嘅，即系台湾系我好敬重呢啲咁嘅人嘅，即系啲系啊，即系起码佢真系夹硬讲俾你听，佢明知讲完之后会濑嘢啊，或者会失去好多好多表演嘅机会啊，咁但系。佢覺得冇問題咯，即係佢覺得佢要表示一種態度。 唔係咁，都要咁講嘅。台灣嘅娛樂圈係養得起佢哋嘅。香港嘅娛樂圈已經式微㗎啦嘛，養唔起咪擦鞋咯。 咁都唔係嘅喎。 喂，除咗個做文職之外啦， 佢都唔係諗住揾錢嘅。喺內地嘅、大佬。 一樣嘅咋，佢喺大陸，喺大陸同台灣，因為台灣真係養得起嘅，其實即係、因為佢哋電視台多啊嘛。是平台多嘛，講真咪有機會。 冇嘅，即係食多食少囉，你淨係食台灣一個咁咪食少啲囉。 食少啲都夠㗎嘛。香港地食香港唔得㗎嘛。因為香港得兩個電視台，唔係一個執咗添，一個已經執咗得一個電視台。咁冇辦法囉。咁我包容你啊，包容你，曾志偉包容你啊，屌你之前。 所以我呢今次呢，即係中國好聲音咪搵咗張惠妹做評判嘅。 我 即係都我覺得今一集咧，中國好聲音幾政治性嘅，因為嗱，佢揾咗張惠妹啦，之前佢又幫民進黨唱三民主義，然之後俾大陸封殺咗好多年啦， 封咗好多年啦。 咁啊，即係今次竟然上一個咁高，即係收視節目啦。 但係唔忘記曬㗎啦，即係阿張惠妹喺嗰單嘢，其實已經忘記咗好耐㗎啦。 但係咧，但係好重要、啊。 但係冇辦法咧，因為佢喺大陸真係好多 fans 嘅，佢係好強。 即係除非要搞到好似張惠妹咁紅，佢先至有機會洗底咯。但係張元呢 其實第一集嗰陣時都已經有啲都有啲小插曲嘅。其實嗰陣時因為佢好鬼得意嘅，因為有啲參賽嘅歌手咧就嚟自中國台北嘅，咁然之後跟住又嗰啲係嚟咗會輸嘅。咁譬如你係講聽音樂咧，即係譬如話而家內地嘅一啲歌迷其實都嗰啲心態都好得意嘅，即係呢個又係同嗰個中國崛起有個都即係都不無關係嘅，即係話譬如話你而家。都會聽到一種聲音啊，就係話，譬如好似張元今次都有嘅，即係你咁叻台灣嘢啫嘛，爛咯，你唔中意中國，又要嚟呢度揾錢，然之後佢最後一句梗係會咁啊，我哋而家中國冇好音樂聽咩？咁佢就覺得即係覺得係啊，佢覺得佢我哋而家冇啲歌聲咩？我哋夠有啦，使乜聽你啫咁樣？即係連聽歌都會係一個政治選擇嚟嘅，即係佢會分嘅，除非你嚟賴我咯。奶我咪我咪繼續聽下你啦，即係多你一個唔多，少你一個唔少。中國而家有啲歌迷係覺得係咁嘅，咁而個譬如第一集嘅中國好聲音都係即係譬如話，其實喺台灣都熱播嘅。第一集嗰陣時，我記得我有嗰段時間我仲去咗高雄嗰啲地方咧，咁我發覺好多電視台都播啦，同埋就係、是、其實唔係淨係好聲音啊，仲有跟住後屘咧。早一排嘅時候有一個節目叫《我是歌手》嘛，咁、《我是歌手》嗰個咧就喺台灣啊，喺中國亦都有啲政治色性嘅討論啦、就因為入面有幾個台灣歌手參賽，好堅嘅，譬如話有齊秦，有齊秦，仲有嗰個唱啊嗰時休克李林嗰、那個第一名，嗰個四眼仔啦，林志源，咁佢哋唱得好勁，一關過一關，一關過一關。 咁到最後呢都係輸咗俾羽泉， 羽泉 外地嘅 ，OK。 哇，真唔係好 爭好遠，我有睇個集啊。 冇錯，你有睇啦，嗬。跟住輸完之後呢，兩地又喺度討論啲嘢。屌，你梗唔會俾台灣，即係台灣就你梗唔會俾台灣贏㗎啦，做馬嘅乜乜乜。咁然之後跟住嗰啲內地嗰啲人，屌嗱咪係咯，你睇我哋而家國內啲歌手幾勁啊！屌你根本唔使聽啲台灣嘢，或者香港受 供 啦，唔係，但係我同意佢哋香港啲真係可以受供。 乜？但黃冠中幾好喎、啊 okay ，黃冠中、啊、 又嚟又講 ，OK，、啊、okay 黃冠中唔啱班㗎，真係，即係如果喺嗰度真係唔啱班㗎。 黃冠中 OK 㗎啦，已經 係嘛咁所以即係其實。但係做，譬如話你喺內地咧，娛樂都可以變到政治化噶嘛。即係譬如話，今晚我哋星期六晚都係啦，有一場啊，即係全國矚目嘅足球賽事啦，亞洲冠軍球會杯，廣州嘅恒大即係就會對住南韓嘅 FC 首爾啦。咁呢件事本來係一個即係其實我哋睇咗幾十年足球，呢、這個只係一個地區足球嘅嘢。即係譬如話，如果嗱，譬如話亞洲，首先亞洲冠軍球會杯嘅個級數咧，就等同呢、這個。歐洲冠軍球會杯嘅，咁歐洲 唔好咁講， 唔係啊，嗰、那個 level 係一樣， okay. 因為呢、這個即係嗰個杯賽嘅 level 係一樣，唔 係 講水平。咁但係我哋睇開波就係要解讀一下就係、是，譬如如果你係一個歐聯嘅決賽咧，譬如舉例係曼聯對巴塞隆拿咁樣，咁呢件事件咧，基本上咧係對呢個曼切斯特嘅城市同埋巴塞隆拿嘅城市兩地嘅球迷，佢哋係最關注嘅啫嘛。咁你當然啦，你話因為譬如話香港都有曼聯嘅球迷，咁嗰啲嗰個係題外話啦。但係譬如話你喺英國，如果你唔係曼切斯特，你係倫敦嘅，倫敦嗰啲人唔會突然間去，倫敦嘅球迷唔會突然間走去幫曼切斯特嘅，佢唔會覺得呢件事係英國人嘅事，佢唔會咁樣覺得嘅。咁但係我哋今次喺亞洲冠軍球會杯個現象就得意啦，就是、你發覺全中國嘅球迷突然間變曬做恒大嘅球迷嚟嘅，變曬廣州球迷，即係你發覺啲恒大球迷又有嚟自北京啦，又嚟自上海啦，嚟自哈爾濱都有，山西太原市都有，都有。 我睇微博啊，喂， 係啦， 成版啊， 咁。 成版都係講緊呢個廣州恒大 係啦，咁然之後跟住呢件事就變咗一件中國人中國球迷嘅事，而廣州恒大就代表住中國足球，咁、啊、即係如果你廣州恒大贏咗咧，我哋而家做緊節目係未知佢贏唔贏噶。啊我哋係好希望睇到佢輸嘅 ，OK。 唔係我就估佢會輸。 唔係，但係就係話，即係你會覺得好奇特咯，就係話，即係廣州如果恒大今晚贏咗，佢可能要出嚟咧就要多謝感謝黨嘅栽培啦、啊，感謝國家嘅、 啊。但係中國同南韓啫。都要搞埋呢啲即係民族競爭啊！ 唔係南韓冇事㗎， 佢都要自己打飛機啊！中國好需要飛機。 南韓嗰個係只係南韓。 咁好唔得閒咯，日日咁多唔同比賽都要打飛機。 係啊，係啊，中國嘅運動就係要嚟俾中國人打飛機 嘅 啫嘛。 甚至乎一啲你唔睇嘅體育項目，只要。中國有機會攞冠軍， 呢個又可以講多， 好恐怖 呢、這個日日都打飛機會精盡人亡。 冇辦法 嗱，呢個可以講多，可以講多少少俾 Bobo 聽啊！即係你譬如話，中國有自己強項嘅運動啦，中國嘅運動基本上就要嚟俾中國人打飛機咧、因為會覺得自己嗰個國家強大咗啦，唔再係東亞病夫啦。但係中國嘅運動有個問題咯，就係佢強嗰啲運動咧，好多時都係一啲喺世界上咧唔係太過受注目嘅運動。所以譬如话举例，譬如话乒乓波啊、羽毛球啊，更加譬如跳水啊、举重啊、体操啊，呢啲系四年你先会睇一次噶嘛，你制造唔到个明星出嚟，那个明星你可能喺国内 OK 嘅。即係譬如话一个跳水嘅明星咁样，你喺国内包括埋香港会有受人注目，但系即係中国政府唔系想要呢啲啊。佢想要一個碧鹹啊 ，OK， 咁所以點解足球咁緊要呢？就因為點解足球成日永遠都跳走唔出去世界呢？係好傷害中國人嘅感情，就因為即係中國人就成日會問：我十幾億人揀十一個人出嚟打足球都打唔到嘅咩？咁樣成日都問呢個問題嘅，但佢唔明白就係點解做唔到呢？因為呢個我哋以前講過好多次啊，不過見你今日上嚟，我哋可以再講下。 見你第一次上嚟， 即係其實好簡單一個道理就係、是。中國啲運動呢好多時即係我成日講嘅就係、是、你點解會參與嗰個運動呢喺中國然之後變成一個運動員呢 好簡單， 又 你冇飯食。 OK， 你冇飯食。 哇！你講咗萬次啦， 咁你所以你好窮苦啦，你要好刻苦去練啦。咁然之後咧，然之後咧強嗰啲運動咧，你都通常發覺嗰個特點嘅。嗰、那個特點係乜嘢咧？就係、是、指定動作好多嘅。即係譬如話你跳水咩前空翻搭個後空翻難度 3.3 咁樣，咁咪跳一次唔得，咪跳一萬次咯，一萬次唔得跳百萬次咯，跳每一日跳十萬次，跳到得為止。如果唔係你就冇，我就唔會俾飯你食噶。 就等於 咁你係啦， 屎碌解一樣啦， 屎碌解又係咁嘅喎， 你瞄一次兩次一萬次一千次瞄最準為止。係 啦，每一日譬如你一定要打到5次147嘅，打唔到你就冇飯食，咁就得噶啦。咁你有咯，嗰啲運動咧，中國人就會好強啊。但係譬如話去到足球咧，你就大乜鑊啦。因為足球你我 太多花巧， 講靈活性， 唔係係 當時嘅靈活性。 你無論平時受幾多訓練都好，你落到個球場就一個戰場咁樣噶嘛，冇套路噶嘛，靠你自己嘅自由意志去判斷噶嘛。你一講自由意志，你就死得啦。即係譬如話，我成日舉一個例就係、是，你作為一個後衛，你又係你幾時係你嘅適當時間要上去前邊幫手助攻咧？咁喺外國冇問題嘅，因為嗰個球員係由細路仔開始咧，佢已經踢，佢 enjoy 嗰個運動咁咪一路去做咯。但喺中國咧就複雜好多啦。呢、這個就係政治問題啦。喂，我係一個後衛嚟嘅，如果我上咗嚟幫阿 Bobo 你手，如果我翻唔切去後邊，咁我咪要負責。咁我 唔想 會會冇咗嘅喎，我都係唔幫你手啦。咁所以你發覺就中國足球你揾唔到個團隊嘅精神嘅，咁大家各自有各自踢咯。大家 其實控波啲 係啦，為咗保住個飯碗咯。咁所以一路就，所以好多中國人係唔明嘅，成日會覺得，屌我人多嘛，人多我咪可以揾十幾個人出嚟，好撚簡單嘅啫嘛。有乜撚我中國崛起乜有乜撚嘢唔得啦？外國人做乜嘢都得嘅，我中國人都得嘅咁樣，佢成日都會用呢個概念咯。咁所以即係今晚你又即係我哋所以都好期待做完個節目即刻馬上睇嗰場波，因為你每次睇到佢輸咧，嗰下係最開心。 唔係咧，我 真係好正， 即係差遠過啦。頭先講啦，阿張宇，即係如果今次係輸嘅話，我都有機會喎。喂，賠率去到1.幾， 係 喂大佬。喂，買波嗰下做馬做得好緊要㗎嘛，講真。喂，呢啲輸真係唔出奇㗎，話聲你聽。 係啊，因為即係喺國內就已經講咧，就今晚嗰場波有20億人睇啦，咁中國有13億人啦，咁即係總之好大㗎啦，講到。同埋就係因為恒大喺過去幾年啦，嗰個實力啊提升咗好多啦。咁喺中國咧，係覺得所有人都覺得佢冇得輸㗎，同埋即係成場波 即係所以講成個中國恒大最勁啦。 係啊，全亞洲最勁㗎啦，咁已經差唔多未踢就已經當咗佢係冠軍。咁所以譬如今日喺廣州就已經係啲波飛一早賣曬啦，咁啊 仲炒到三倍添。 亦都係單一嘅中國史上單一一場足球賽事嗰個收益係最大㗎。咁就係超過5000萬人民幣嘅，全場已經坐滿嘅啦。咁就特登再撥咗20張飛出嚟咧，就叫做 VVIP 飛 ，VVIP 咁啊 ，VVIP 就8000蚊一張。咁啊，然之後喺出邊咧就炒到超過10000蚊人民幣。咁所以成個即係點講咧？即係如果到最後真係輸咗，係好 好 壯觀嘅一件事咯。 今晚輸咗，一樣有慶祝大會㗎。容祖兒出嚟噶嘛，咁又系咪？ 系啊，系啊，即系连庆祝大会都搞埋噶啦，搞定噶啦，即系呢个又好难以理解噶，系咯， 输咗都庆祝噶， 所以点解我咪同你讲，我哋好想睇下输咯，因为输咗所有嘢设定嘅 party， 所有嘢会再点样开咧？呢个就好得意嘅，即系譬如以前喺中央台咧，你就会见到就系咁嘅，中央台嗰啲播一播真足球咧，如果国足嗰啲咧，咁如果嗰场波国足赢咗咧，赛后咧。哇！你發覺好似唔想停咁樣㗎，佢哋喺度慢慢又講，嗱你睇下，你睇我哋國家幾強係啊！再重播，再睇，哇！你睇下我哋嗰啲陣式打得幾好咁乜？好啦，但係如果嗰場波輸咗咧，你連嗰兩個節目主持人都見唔到啊！佢就啊，多謝大家收睇，拜 拜。跟住播就插播其他嘢啦， 咁又係啊！所以呢個喺國內係好得意嘅。 但係我哋就嘅當然希望。 吓，今晚8点钟啊，你可以做完节目就可以同我哋一齐， join埋我哋一齐睇啊 ，join 埋我哋一齐睇都得噶，系啊， 点啊？ 吓，冇啊，即系咁啊，即系讲下呢个好奇特嘅现象，讲翻张元啦，即系 差你咁捻远。 吓、啊，差到好远啊！O K， 嗱咁啊， 张元同体育嘅关乜嘢事咧，大佬？ 系咁啊，张元 唔会黑哨噶嘛，但系屌，好啦，难讲啊，大佬。 咁啊，喺国内就好多人就话佢系鼓吹台独啦。咁、嗯、但系即系张元就其实有一篇好长嘅文章噶。 但系你谂下先， 系 嗰支旗唔系张元自己带去噶嘛？有条友可能中台湾人啦，自己俾佢，佢打开咗出嚟，咁关咩事咧？ 但系或者有国内嘅学生就会觉得你哋咪？夹定啊，之前最多或者就系、是、你人哋递上嚟， 代表你要举咧、 啊，你唔一定要举啊嘛，冇人叫你举啊嘛，咁样咁佢真系举咗啊嘛， 系咯，咁样递上嚟咪举下有乜所谓咧？都我就调翻转讲啦，如果有人递支英国旗，因为佢喺英国表演啊嘛，递支英国旗你举咗你又上纲上线啊，啲黐线嘅大佬，我真系觉得邓俊源唔抵啊。 张元就即系佢写喺 Facebook 佢写个 status 咁就好明显啦，即系佢讲紧话，喂对于佢嚟讲举支旗其实 唔关 咩政唔政治嘅事 啊，其实就 系 佢流露一个即系啊啲同学啊有种思乡嘅情感，然之后呢支旗又代表咗佢一个即系吓佢嘅家嘅一个代表咁样，然之后系一种思乡嘅投射嚟啊嘛，咁啊大家又即刻好敏感啦。 唔系啊，你讲呢样嘢其实咧乡愁喺我谂我哋呢嘅我哋回归咗之后都有个感受，即系你讲乡愁，其实系一件好奢侈嘅嘢嚟噶。即系中国，你真系好难。我谂咪，如果你先讲乡愁系可以嘅，但系首先你要表个态先咯。Okay. 即系我谂喺中国人嗰、那个，其实嗰个设定嘅模式系咁样。你先表个态先，你咪爱国嘅先。你系爱国，你有资格可以讲你嘅乡愁。譬如你想讲牛头角下村啊，你先讲咗你系 上村。 上村，你先讲咗你系咪爱国嘅先？你唔系爱国，你冇资格讲咯。你唔可以一嘢就话你自己，即系问你喺边度嚟嘅？我喺牛头角上村嘅，你 政治不正确 系啊，政治不正确噶嘛，即系会系咁啊。所以即系我想讲俾好多中国嘅朋友，即系可能唔明白我哋譬如台湾人或者香港人嘅感受，但系即系我成日都讲，我其实都好想做中国人噶，但系。我自己發覺我自己又真係冇乜咁嘅資格咯，即係譬如話你話喂做中國人其實你又需要好多條件嘅，譬如話以前你又要需要識吐痰啦，識踎啦，即係你嘅形體動作你要識呢啲嘢，咁我哋未必識啦。咁而家你仲更加大鑊就係你又要你嗰個心理要有一個一定上嘅調整啦，即係譬如你首先你要覺得自己個國家崛起啦，你又要識得你又要唔識得去尊重人啦 ，OK， 即係唔識尊重人係中國人嘅特性嚟噶嘛，即係而家，同埋成日覺得自己自我感覺要好良好啦，好多嘢好多嘢我哋作為香港人係好難，我哋好難學得懂噶，咁所以即係到最後，即係希望中國人體諒一下。 唔係最緊要肉麻嘢，我哋學唔到啊嘛。 係係啊，咁所以唔係個個好似可以好似温兆倫或者成龍咁噶嘛，咁所以有陣時你俾翻少空間俾我哋咯，我最後都係冇辦法，我都要話翻俾你大家聽，我係個香港人，或者即係喺個港英年代嘅香港人。 你有幾時見過我哋感謝國家？话俾你听，除咗倒台之外， 张元佢已经系好谦逊啦，即系倒翻转，其实应该问闹张元嗰啲人，喂，点解张元唔举青，即系唔举五星旗，系要检讨个系你自己咯？ 系咯，系呢个又啱喎，真系 系讲真， 系啊， 即系中国嚟噶嘛，讲真。 唔系，但系多唔多人成日问你系边度人嘅咧 ，Bobo？ 今时今日， 山西太原人咁样咯， 喺香港梗系唔会啦，即系虽然我讲嘢都会有懒音嘅，但系我都。唔係我 黐線，你懶音多得個的， 但係去外國旅行嘅時候咪會咯，又夠話過我係日本人咯。 係，咁你其實你又點答佢哋嘅咧？即係你會話俾啲外國人、 中國人啦，定係 香港人咯？ 香港人，你都係 又或者喺內地嘅時候，啲人咪會覺得我似北方人嘅都 會， 因為話我話我即係頸骨高啊，鼻梁高嘛。 有冇話你似男人咧？得我啫，我嘅 黐線㗎，真係 唔係啊！我而家覺得，我覺得我話我去到邊度？如果以前我都話自己香港人，而家我以前都講過啦。喂，我如果覺得我係香港人，羞恥啊！我真係 係啊，真係慘啊！ 而家我真係 即 係 你而家開始咧，連話俾人聽你係一個香港人， 我覺得羞恥而家。 你都可能未必講得出， 因為係華人算啦。 因為香港人都好似開始變質咯。 啊，即係有人會笑你嘅香港。仲有嘅咩？而家即係我啲朋友會咁樣同你講啊嘛。 係， 以前我好多台灣網友噶。 係， 自從97回歸咗之後，我啲台灣網友係逐步減少，因為佢覺得我係共產黨啊。 以前內地人會覺得有一個香港人做個朋友為自豪。 台灣都係啊。 而家真係睬你都傻啦。 而家真係唔係啊，佢鄙視你啊！我而家真唔夠膽講，反而覺得我係中國人，唔同啲。 即係我係中國人，你咁敢串我先？你唔夠膽啊，因為我會開咗打柒你啊嘛！話俾你聽，喂，但係唔同咗，而家香港人係唔夠膽講啊，我係。 喂，點解咧？點解咧？你覺得衰咗喺邊咧？ 喂，衰咗就係、是、嗱，而家喺台灣就好簡單啦，一個政治問題啦。講真，喂，如果你對住啲外國人，話俾你聽，喂，你香港，你仲有香港嘅咩？係咪先？喂，而家你真係，喂，真係有程度，我都覺得。溝淡咗㗎喇，話聲你聽，真係溝淡晒㗎喇。而家係冇分香唔香港。 哦，再過多幾年要話俾人聽，你係深圳 人。 係 啊，深圳人啦，好啲。 保安。嚇、啊，香港本身係叫保安嘅。 係啦，係啦，哎呀，啱聽。係 深圳特區香港。 保安員。 香港。 直頭或者廣州人算啦。唉、okay, 哎，咁我祖籍都係廣州啊，咪算啦，我都話自己廣州人啦。 慘啊！ 好過啦，講真。 咁我哋係啦，即係所以，咁我哋真係香港人嚟㗎嘛。 係羞恥㗎嘛而家。 每個人都應該有自己嘅鄉愁㗎。 有咁嘅、okay, 有咁特首，你唔羞恥呀、啊。 唔係，尊重下大家啦，即係我諗互相大家尊重一下啦。希望 okay, 希望中國人會 有。我好尊重。 明白尊重呢兩個字囉、 啊。但人哋唔尊重我㗎嘛。啊啊、我好尊重右交㗎。但係呢啲人夾硬質我嚟話左交。我重新再講一次，我都幾左嘅，有時都幾交。我唔係左交， 好 阿 Bobo 都係咁講㗎啦， 多謝 Bobo 上嚟先， 好多謝好 嘛，多謝你啦，咁我借花敬佛啦，嗱最後一隻歌呢就特別送俾你啦，咁亦都係張元嘅歌嚟嘅、嗯，其中一段歌詞係咁講嘅，佢話你是我生命中仲最壯麗嘅記憶啊，我會記得這年代裏你做嘅事情，你在曾經不僅是你自己，你栽出千萬花的一生，四季中勁自盛放也凋零，你走出千萬人群獨行，往柳暗花明山窮水。水盡去，玫瑰色的你，让我日夜地唱吧，我深爱着你。呢一歌咧，个歌名叫《玫瑰色的你》。 OK， 呢一歌咧系张元特登写俾所有民运人士听嘅。 Okay. 我将呢一歌咧献俾所有香港社运界，包括 嘅左交 嘅左交听， 即系左交。OK， 唔系山西太原人啦。 OK，OK，、 okay. okay, 下个礼拜嘅北上频道翻嚟再见， 拜拜，拜拜。 Bye bye 想戴上玫瑰色的眼睛，看见寻常不会有的奇遇欢愉。你美而不能思议，这一刻你是一个最天真的人，你手里没有魔笔，只有一支破旧的打击，你想出色的。